大家好，我是四眼。嚟紧3月18日咧就系 MyRadio 嘅10周年啦，喺度恭喜 MyRadio 生日快乐先。我细细个咧就开始睇 MyRadio 嘅节目啦，咁主要就系有郁敏教主啦，同埋台长嘅节目。咁嚟紧咧，而家除咗有郁敏踩场之外，仲有郁敏踢爆、郁敏会客室同埋神秘之夜等等呢啲咁丰富嘅节目咧，需要大家咧继续去交月费支持，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 MyRadio。 祝 MyRadio 生日快樂！咁啊，眨眼間咧就10年啦。咁喺過去呢10年咧 ，MyRadio 啦，同埋即係整個台嘅主持啊，同埋咁多位聽眾，其實大大話話咧，我哋都即係經歷咗好多嘅風風雨雨，都經歷咗好多嘅即係唔同嘅事態啦，唔同嘅發展嘅咁。咁啊，但係點講都好啦。咁啊，嚟緊都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MyRadio 嘅節目啦，支持主持人啦，亦都係即係請大家都支持啊，鬱敏支持教主咁啊。阿近你有冇咩講咧？呢十年啦。 呢十年是一个漫长的抗争，咁呢个抗争都是要继续下去嘅啦。即系有时庆生可能是庆幸自己大家仍然继续生还咯。 庆生庆幸自己继续生还，咁都系嘅。即系喺呢个即系相对 而家嘅政治气候，其实系每日我都觉得自己系赚翻嚟嘅 啦。系，我就想讲，咁即系一个咁嘅政治气候啦，咁更加需要大家支持。咁好，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My Radio， 生日快乐， 继续努力啦。 今次咧就系我要讲咩咧，就系呢个My Radio 十周年，在今年的3月18日，咁我恭祝呢個 My Radio 生日快樂啦！十周年咯 ，Happy Birthday to you！ 放心，即係同大家見面啦。即係正如我上個禮拜講啦，近排科學新聞咧多到我哋應接不暇。咁我哋而家基本上咧就唔係唔夠題目揀，我哋即係唔係唔夠題目，我哋係唔夠時間， 唔知排邊單先。 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咧，阿陳志文博士咧佢有自己本身嘅專業啦。咁但係咧，我哋嘅節目咧又唔可以局限喺佢嘅專業範圍入邊啦。我哋會涉及好多喺而家最新發展嘅一啲科學嘅前沿嘅消息， 而且好多時都牽涉到現存我哋即一路人類以來即係甚至唔好話人類以來啦，即係嗰個有現代科學以來一啲好未解嘅大問題咧，似乎喺今日都不停地有少少一路累積到啲有意義嘅進展咯。即係譬如你話外星生命，我哋枕住喺成年一路不停講就話發現到星球點咁，雖然未揾到生命，但係就每一個嘅新發現，對於我哋外邊有嗰啲咁樣嘅可能嘅地球咁。都是有意義的。咁另外就是對於生命起源啦，或者甚至乎呢一啲對於未來嗰代嘅大數據科技，或者係生命科技，甚至乎係嗰個嘅量子嘅技術，咁呢啲全部都係即係都一路有一啲比較有意義，同埋能源問題啦，我哋經常都 能源問題就我相信都係喺而家呢個政治環境入邊一個最大嘅議題嚟啊，實際議題。好啦，咁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生命起源啦，咁其實喺科學嘅歷史入邊咧有三大問題。第一咧就系宇宙嘅起源，第二咧就系生命嘅起源，第三咧就系意识嘅起源， 系啦 ，mind problem、life problem 同埋嗰个宇宙嘅问题。 咁喺今日咧就我哋相信咧喺嗰个生命嘅起源入边咧，其实近呢10年20年咧有相当之大嘅进展啦。咁好多时咧我哋嗰个对生命嘅理解咧，原来我哋发觉咧，经过呢啲验证或者实验之后咧，我哋发觉原来我哋嗰个直觉系错咗嘅， 错得好多。即系唔会话净系靠一次半次就将所有，即系因为我哋喺对于生命起源嗰个理解咧，系好多重嘅假设喺度，好多重嘅假设系好多我哋今时今日嗰种经验俾翻落嚟嘅一啲直觉嚟嘅。即系我哋会觉得一个生命由冇，即系由一个冇生命嘅世界变做有生命嘅世界。嗰啲步驟係唔係好似今日我哋見到12345678咧，定係671234咧？其實我哋冇經驗，於是乎我哋唯有就借鑑我哋今日咁樣，我哋見開頭啲嘢唔喐變喐，咁啊由啲反應又冇變冇，就將呢種咁嘅經驗就擺曬，以為咧喺嗰個地球初生嘅時候一定係咁。咁隨住我哋有一啲譬如比較多啲嘅發現啦，我哋之前有提過嗰個 hydrothermal vents 嗰啲咁嘅嘢啦，即係嗰啲喺 極熱嘅 喺海底嘅嗰啲咁樣嘅温泉啦，因為海底火山嗰啲咁嘅地方咧，其實你發覺就係已經 有一些很離奇的生命條件，但是亦都可以有證據話到俾我哋聽咧，係造就咗地球上出現嘅第一批生命嘅嗰啲咁嘅温床嚟嘅嚇。咁以前我哋冇辦法去到呢啲地方，咁而家有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個嗰個牽涉多咗。咁另外一方面就係當然係由翻我哋而家喺實驗室入邊做到嘅嘢啦嚇。 嗱，嗰個具體嘅問題咧，其實就係點樣由物質嚇，即係呢個一個科學嘅假設嚟嘅，係係去到一個有生命嘅。實體入面 是吧，即是那個簡單啲就是可能是由開頭一啲唔會自我複製形態嘅嘢，變做有第一代有自我複製形態嘅嘢，而且呢啲自我複製形態嘅嘢越嚟越複雜，數量越嚟越多，而且甚至乎種類都越嚟越多，多到個地步就睇到我哋今日呢一個物，即係天地萬物嗰啲所有生物啦。 係啊，嗱咁如果呢個問題大家覺得係太空泛嘅話咧，咁有一個好實質嘅問題咧，即係大家小學一定會問過嘅。究竟有雞先咧，還是有蛋先？係嘛？嗱，咁大家唔需要驚嘅，呢個問題其實有答案嘅。 有啦，而家今日有科學答案，我哋有提過 啊嘛。應該係雞蛋先嘅。 應該係唔係調翻轉嚇？應該係雞先。 應該 係 雞先。 後來先發展到會有一個即係硬嘅外殼嘅一種生命，令到更加有優勢，可以保存到入邊嗰個生命去繁殖落嚟。 但係嗰個意思其實係話俾大家聽，應該係雞。即是由生雞的時候有一個物種的轉化，是不是這樣理解法？ 你可以畫一種它即是一個演化咯， 即是它，我意思是即是它原本不是雞來的，它就變成有雞， 你可以畫一個是啦，即是它那個遠祖，可能它跟某些其他生命的共同祖先，一個遠祖的生命體，它是帶著一個它的卵，它是都是不可以帶著一個身那裡去懷著它，你一路帶著在身上，然後長成胎生，咁你排出嚟嘅就係卵生，但如果你排咗，即係嗰個受精卵排咗出嚟之後，你冇嘢去保護佢咧， 嗰個唔係雞蛋嚟。 咁相對於就係一個冇咗一個即係演化優勢喺度啦。咁後來佢發覺原來就係當即係有一部分去演變到就係外面可以結一層相對比較結實嘅外殼嚟去抵抗一啲純粹抵抗，唔係都抵抗唔到咩物理侵襲噶啦，係抵抗到一啲細菌嘅侵襲嘅時候，咁佢嗰個生存落嚟嘅優勢係會大啲，咁於是乎就落咗嚟咁樣生存落嚟。 咁當然呢個問題我諗不足以滿足話小學生嗰個疑問嘅，咁佢跟住就問啦：咁呢啲遠祖喺邊度嚟咧？ 係啦，係啦，係。咁你一路可以追溯問上去最開頭嘅呢咁樣嘅第一代嘅自我複製嘅形態嘅物質，佢係點樣嚟嘅咧？甚至乎入邊，我哋譬如話係喺高中讀生物學讀一個細胞，你都知道哇，嗰幅圖。跟住隔離嗰啲 description， 搞到成個圖係鮑魚刷咁樣啦，即係一路插住一支箭，呢嚿叫乜，呢樣叫乜，即係其實個結構係好複雜噶嘛。即係你問我今日我記到兩三個，有三個專有名詞嘅啫，即係。 唔係你記到咁複雜已經夠啦，你淨係記到樣嘢好複雜都得㗎。 啊，你譬如嗰啲細胞核啊，或者嗰啲咩 外殼啊咁樣 係。啊，嗰啲 cell membrane 啊，跟住啊 cytoplasm 啊，嗰啲 chromosome 嗰堆咁嘅嘢，跟住mitochondria， 咁呢係最基礎嗰種咁樣嘅結構，扮演住唔同嘅功能。咁其實就算一個單細胞已經係一個複雜。 所以剛才如果你聽清楚的話，你會發現就是科學方法它不同其他譬如是宗教或者是一些比較人文學科的態度不同，它不會直接問第一因的，它會將問題一步一步推上去的，它不會一跳跳、哎、究竟個世界是誰做的，因為覺得這個在那個經驗上和實驗上實證上是沒可能的，他只能做了一步，就是譬如我們在今天這個世界，我們以透過我們的感官，透過我們的經驗，透過我們的邏輯思維，我們可以推論到在以前會是怎樣，如果我們譬如對以前那個世界形態有一定的掌握性，我們跟著再逐步將它推前，所以由這個推前的時候一路會去到那個所謂即是宇宙大爆炸的、okay、 其實都不是話係咪真係一下子第一因定唔知第幾因，總之是有乜證據就跟住證據走嘅啫。 係啊 係啊，證據能夠帶到去邊就去到邊嘅。 咁呢個其實就是所謂科學方法的精髓嚟啦、啊、好啦，咁如果我哋用呢個科學方法去看的時候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將個問題咧轉化成咁樣。嗱、譬如頭先你提到嗰個細胞入邊有一啲好細嘅嘢，咁嗰啲我哋稱之為 DNA 咁樣啦。 其中下嗰啲遺傳資訊嗰個 code 就 code 喺個 DNA 入邊。 咁、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是、DNA 究竟係有生命定冇生命咧？ 咁又咁講啦，佢自己唔係一個單一即係自我複製嘅一嚿嘢咯，即係啲人都話咁你細菌同埋病毒啊，咁細菌入面就有 DNA， 咁病毒入面就有 RNA， 咁但係話病毒原來都唔係歸類做生命體嘅，但係病毒呢啲可以去透過依附一啲有生命嘅嘢。 某一啲有生命力 自我複製， 就可以就可以複製。 咁我哋就唔會話入邊嘅其中一個單元佢有自己一個獨立生命喺度嘅，即係我哋唔會話 DNA 係一個生命體啦。 咁但譬如頭先講到嗰個 DNA 嘅問題，咁 DNA 係點解會出現呢，或者點解 會有 DNA 呢樣嘢咧？ 其實即係呢樣都大家你可以將個問題再拆細，即係唔好講到話嗰啲咩阿米巴原蟲啊嗰啲單細胞先，淨係個細胞入邊各個功能點樣嚟咧，都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妥妥靈嘅。咁你可能其中一個方向就會去問啦。呢啲咁樣嘅 DNA 遺傳密碼結構係點嚟嘅咧？咁你又需要咧有一個好靚靚嘅細胞，有個細胞膜啊，入邊嗰啲好多係由蛋白質建構嘅一個細胞嘅結構，即係嗰啲肉嗰啲你可以話佢嗰啲肉地啦，佢啲肌肉咁嘅嘢啦嚇。當然唔係真係個肌肉啦，即係佢本身佢嗰個嘅細胞膜呢咁嘅，你去保護住，從而令到呢個遺傳資訊可以藏入去。呢啲咁嘅 cell membrane， 即係呢堆咁嘅建構細胞膜嘅呢啲咁樣嘅蛋白質，同埋呢一個 DNA 呢兩嘢咧，可以話係唇齒相依嘅。你冇咗呢一啲咁樣嘅DNA， 你就冇咗一個遺傳資訊去話俾成個細胞聽，你究竟要做啲長啲乜嘢肉嚟去保護自己。咁調翻轉，你如果冇咗呢啲咁樣嘅細胞膜呢咁樣嘅保護咧，佢其實又少咗一個環境去令到呢啲 DNA 可以去穩定地去形成去變化， 所以佢兩個樣嘢應該係同時一齊配合先。 咁你就可以問就係、是、嗱如果你話同時咁，又係一個咩意義咧？係佢哋點樣遇上啦？咁同埋就係、是、咁都你都可以去問，咁會唔會都可以問到有邊個先邊個後咧？即係你呢樣即係所謂同時呢樣嘢，咁你都總係要問。你如果同時話，即係可能原本佢哋兩個係即係喺咧個人海茫茫未遇上嘅嚇，呢、這個 DNA 還 DNA 嘅世界，跟住呢一個細胞膜還細胞膜嘅世界，跟住佢哋唔知好偶爾地遇上，令到你有個演化優勢。咁但係你都總要去問第一個 DNA 點樣嚟？ 係啊係啊，咁呢個亦都係同頭先個雞同雞蛋嘅問題。 跟住你又話翻俾我聽，你係需要有個細胞膜嚟做走環，跟住你又第一個細胞膜係點嚟？咁原來有 DNA 話俾啲資訊聽，咁你都冇解到個問題先嚇。咁即係就算你話係同一時間，即係咁樣偶遇上嘅話，咁即係所以其實呢一種咁樣嘅問題咧，就係一路就有人提出嗰啲理論去解，咁於是乎有人提咩去解咧？唔好再糾纏喺呢一個究竟係有 DNA 先定係有嗰啲細胞膜先嘅問題啦。其實原來咧，可以透過假設係 RNA， 原來 RNA 可以幫我哋做咗呢個功夫嘅。因為咧嗰、那個嘅 RNA 本身亦都可以扮演翻呢啲咁樣嘅蛋白質擁有嘅功能，因為佢自己可以自己捲嚟捲去，捲到好似有一種同呢一個蛋白質同埋嗰啲咁樣嘅我哋叫酵素啦，即係嗰啲形態係 enzyme 嗰啲咁嘅形態，令到可以自己刺激翻佢，即係可以繼續去做一個複製同埋去俾到即係周圍環境唔同功能嘅一個反應。即係其實我講得簡單少少就係話啦，當我哋睇到就係 DNA 同埋呢一個細胞膜各自有各自嘅功能，但係唔知邊個造就邊個先，聞唔到邊個雞，即係雞先定蛋先嘅時候咧，我哋就話諗到其實話，其實 RNA 作為一種更加原始嘅一種自我複製嘅一種物質，其實佢就應該同時扮演曬呢兩種角色。於是乎就係話咧，開頭原來第一代咧，就是 RNA 形式存在呢啲咁樣嘅，好似一堆純粹係一個巨型嘅化學分子。呢、這個巨型化學分子，佢一路即係可以透過啲機制自我複製，諸如亦都佢自己可以扮演埋嗰種酵素嘅角色嚇，嚟去促成呢一個咁嘅自我複製嘅環境去實現。於是乎就唔需要話又要假設有個細胞膜嚟幫佢做，即係扮演呢個功能，又有啲即係就冇呢個問題。我一個人飾演曬兩個角色，即係唔需要問啊公定乸啲問題啦。咁然後就係當佢呢個 RNA， 即係於是乎其實呢一個咁嘅模型有個名，佢叫做 RNA World 嚇。即係當我呢度就講得非常之皮毛膚淺啦，即係我自己嗰、那個拜科程度都係得即係中學會考嘅啫。咁又係純粹由我自己嗰、那個即係理解去話，即係去嘗試去解釋啦。就係、是、於是乎咧就係話。由解決由希望去解決呢個世界上有 DNA 先定係有 protein 先嚇啲酵素先呢啲咁嘅問題咧，就嘗試去俾出嘅就係會一個假説，就係話其實可能係有一個 RNA 世界先，開頭就係呢個所有呢啲生命出現嘅前期就係一個充滿 RNA 嘅呢一個咁樣嘅世界嚇。咁後來就佢哋自己錯下錯下，於是乎就由 RNA 世界過渡到去 DNA 加呢一個嘅蛋白質的世界咁但係呢一個假設有一個問題就係、是。 咁而家我哋睇到就係話咧，嗰種你話所謂有個 RNA 世界曾經主宰過呢、這、一個即係生命前期嗰個世界啦。咁但係呢一種咁嘅反應，我今日唔係話咁即係咁容易咁主力去察覺到咧。因為如果係咁照計，應該好多嘅生命體入邊依然可以發現到呢個。 甚至咁講，如果呢樣嘢係真嘅話，我哋喺個實驗室應該重組翻可以。 啊，佢係有見到嘅，而且甚至乎就係話，如果係佢係咁早遠早嘅嘢，咁曾經去咁 dominate 嘅嘢。即係咁主導嘅嘢，咁其實今日應該都唔好容易去揾到，即係可能喺好多一個好簡單的生命入面，佢可能原來同時有幾種唔同嘅呢一種即係生命運行嘅形式， 嗯 啊、所即係嗰種生化反應多線嘅生化反應，原來同時間存在咗喺個生命體入邊，一啲都唔奇咁。咁、 嗯、 但係即係大家去解決呢個問題，發覺解構唔到嘅，即係嗰個所謂 R 即係。RNA world 嗱呢個模型咧，又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就係、是、中間你要去成功地過渡，令到呢一個世界上有細胞的生命體完全放棄舊有嘅複製模式，而去進入一個新嘅階段，就係、是、完全用曬呢一個嘅 DNA 與呢一個嘅蛋白質相依為命嚟去組。即係組成呢一個細胞體嘅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生存模式咧，大家都唔係好解構到嘅。點解可以咁樣去轉發？但即係雖然係一個，即係雖然頭先個 RNA world 係一個似乎提供一個一路嘅解釋。咁即係就喺呢度，其實一路就大家未有係好有個答案。咁我哋需唔需要呢一個咁嘅 RNA world 嘅呢一個假設咧？冇嘅時候，我又可唔可以又另外再揾到啲方法合理地解釋，就係話原來係有DNA 先，定係有呢一啲咁嘅蛋白質酵素或者係嗰啲咁嘅細胞膜先咧？咁、 好咁嗱，基本上咧，而家我哋對嗰個問題咧，我哋就會去到好即係細嘅層次啊。咁譬如喺生命入邊咧，譬如話我哋去定義生命嘅時候咧，我哋會。會發覺都有幾多種特別嘅同普通冇生命嘅物質唔同嘅形態啦。舉個例，譬如頭先你提到啦，有自我複製能力啦。 係係係。 佢另外係咪仲有一種能力咧？就係叫做新人代謝。 係係，佢自我有一個你可以叫一個即係物理學家容易咁講，一個動態平衡嚇、一種真係可以自我地維持住自己所需要生存條件嘅一種機制。即係譬如你講得唔好話講我哋人啦，即係我哋會又食又屙維持住我哋生命，需要我自己去揾食去食。去呼吸咁樣嚇、即係我哋個新陳代謝將啲唔要嘅嘢排走，要嘅就吸入嚟，然之後咧入邊有個內在嘅動態平衡維持住我哋生存所需要嘅條件，甚至乎我有時跑步停低落嚟，我哋個身體反應可以適當地調節，令到我哋呢一個咁樣嘅生存條件唔會失衡。 我哋可唔可以將呢樣嘢理解為佢喺物理學上面嘅 feedback system？ 我又即你可以話係嘅，係有一種 feedback system 喺度咯，即係譬如你話個人熱咗嘅時候，佢可以有一個 cooling， 佢會散熱噶嘛， 一個 negative 嘅 feedback 咁樣嚇。咁當然你走出咗呢一個即係離開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良性嘅循環，變咗一個即係惡性循環嘅時候就。中暑啦，身體不停地熱落去啦，或者個病菌控制唔到啦，甚至乎一極端啲去到癌症啦，呢啲就一發不可收拾。咁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內在失衡，令到我哋失去咗生命能力嗰個咁樣嘅狀態咯。咁即係我哋唔係太難理解自我複製啦，嚇，同埋嗰個嘅維持自己生存所需要嘅一個內在條件啦。咁呢個都係即係生命其中嗰個定義好即係好需要嘅，即係其中兩個好重要的定義咯。 係啊，嗱咁但係個具體的问题就是很有趣地就是其实如果以我的直觉就是必定有了生命才有这些特性的 会是啊 是啊是啊就是我们很直觉觉得如果你没有生命那照的就没有了那现在最新发现是不是就是这个假设或者这种直觉是有可能错呢 是啦、即是大家去亦都即是我放慢一点去想一想返、我哋好容易觉得即是呢啲尤其是你话睇动物可能难一点啦、即是或者可能动物嘅时候你话而家现代就可以有一啲譬如你话哺乳类动物就未出世嘅时候嗰种即是生命嘅迹象你都可以完全用个超声波呈现眼前。但即是以前嚟讲当我哋睇唔到我哋好多时就会以为一个 BB 仔 佢出咗世之後未呼吸咧，基本上我都唔當佢係即係冇唔會又有一種嗰種生命嘅感覺喺度嘅。即係我哋嘅直覺話，即係當然其實我都知古代人都唔會蠢到咁噶啦，即係基本上都聽到兩個心跳噶啦，即係以前啲大夫都把脈把到嚇。咁但係你話喺好多時候我哋人作為一種感情動物，好直覺地去睇咧，我哋會覺得啊嗰、那個。生命的開始就是當他出娘胎之後吸第一口氣喊第一下打打下內喊第一下那開始了、嗯、我跟住我們就會很不自覺地、啊、就會假設了就是、他的 新陳代謝、啊、這些這樣的、生長激素內分泌、啊、跟住一路去、成長的過程呢就是由他出了他的媽身體那一刻就才由零開始了樣、嗯啊、即這個是我純粹一個直覺來的。当然其实我觉得现在今时今日现代社会不是读多太多科学的人都想到其实这些直觉不是很必要是这样、嗯、但往往就是这种直觉很多时影响到我们 去探索生命起源的时候都不觉意就染上一些这样的色彩。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因为生命才见到有新陈代谢这些现象，我们是因为有生命，这句东西本身都有些问题，就是因为有生命见到有生命，我们才会意识到这样东西本身是有自我复制能力，于是乎很容易就摆错了、那个、因果关系都摆得不太对，跟着就甚至乎再将这个时间关系都摆错了，就会觉得、这些新陈代谢和这些自我复制能力都是一些后期才能够发展到出来的现象的、 嗯、 可能第一代生命体它就可能是一个、没有自我复制能力，但已经有了一个壳在这里了， 有结构到、 啊、譬如有人说 Liposome、嗯啊、那些这样的原来就好像第一代这些这样的大型的、油脂的油脂粒、啊，即係如果講 liposome 咧，即係女士護膚品咧，實際會聽嘅就係、是，即係可以幫你將嗰啲咁嘅養分帶入你去細胞入邊嘅，咁其實真係 work 嘅嗰啲係嚇，即係咁，即係就係話，因為我哋可以喺大自然環境揾到 liposome 啊，原來佢就係一個原組嘅細胞膜嚟噶啦，一個殼嚟噶啦，一個預先預備嘅一個硬件喺度嚟噶啦，個、於是乎就係、是。我哋原來就好多呢啲咁嘅冇生命的硬件喺度拼嚟拼去，全部係啲好靜態死物嚟拼嚟拼去，跟住突然之間砌夠數啦，變身，跟住就個砌圖砌 完咗，就變咗生命爆出嚟。所謂嗰個唯物主義點解生命起身啊？就係、 是、 當你有一啲不同嘅物質，佢透過意外嘅碰撞，我結合之啦。突然间有一个生命出嚟， 系啦，于是乎突然间某一刻咧，啊啲嘢集齐晒，即系我哋可能有十件零件，集到九件都未有呢个生命出嚟嘅，结果终于俾佢哋等到第十件砌埋嚟咧，就嘣咁啊变咗变身，就变咗喺一个，我哋之后会大量繁殖自我复制生命体，即系好多时候有一种暗地里咁嘅假设喺度嘅，即系嗰种譬如话系头先讲噶啦，细胞膜嗰类咁样嘅嘢啦，甚至乎啲新陈代谢反应啦、嗯，我哋都会觉得系后来先至有嘢嚟嘅。 即系换言之，系有咗嗰个物质嘅基础后，先有。即系头先我用嗰个表达方式话，你有咗嗰个结构先至，先有呢种咁嘅形态。 系啦系啦，呢个系，我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台长补充啱就系，即系佢喺嗰种唯物主义令到我哋会咁样去谂。 嗯，嗱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即系而家呢个最新嘅发展咧。佢話俾都俾我哋聽，第一樣嘢，呢個係咪有實證嘅基礎話俾佢聽？唔係咁樣嘅。 嚇、啊，即係頭先講嘅就係話我哋好奉之以為新陳代謝係即係比較後先至有嘅嘢啦。但係其實就而家最新嘅一個研究啦，即係我哋都即係我都喺即係做呢個節目以前有 send 俾阿台長嘅呢篇新聞，有少少證據顯示其實話咧，其實呢啲咁樣嘅新陳代謝反應咧，其實可能比起成個生命嘅起源仲要早。咁、即係呢個就會聽落好得意啦。乜新陳代謝佢要依附即係佢係好似乎新陳代謝呢樣嘢似乎係依存咗喺一個生命體上邊出現嘅嘢嚟噶嘛？你而家話俾我聽呢一種新陳代謝好似一個喺生命上邊先出現嘅反應，係可以喺生命嘅起源之前咁樣咁呢樣我覺得就所以即係點解我覺得今日會值得攞呢樣嘢嚟講嘅原因、即係但係當然啦，其實諗落去其實又唔係太難理解嘅、所謂新陳代謝都係一種生化反應、即係既然大家能夠接受到，就係話 生物學生物裏面都是不外乎一些咁樣嘅物理化學反應的時候，咁其實呢啲物理化學反應可唔可以喺未有生命體嘅時候已經喺適當嘅環境可以去偶爾地存在呢？咁一路都唔奇啊，化學反應可以好多度都有啦。咁然後總之你俾到佢足夠嘅材料、適當嘅條件，咁佢就有噶啦。咁會唔會就係話呢一啲後來會被我哋用作為新陳代謝嘅呢啲化學反應，原來一早已經好容易充斥咗喺成個準備孕育生命嘅環境咧裏邊咧？咁、其實如果咁樣聽落，我覺得又唔係咁唔合理喎。咁於是乎咧，喺即係今次即係啱啱呢一個嘅，即係都係喺翻 Nature 嘅 Ecology 呢啲咁樣，即係都係啲大 paper 出嚟嘅研究咧，其實就講嘅話，而家揾到就係似乎嚇有一啲嘅其中一即係其實好多，即係其實如果講新陳代謝入邊牽涉到好多種唔同嘅生化反應。咁我要講即係白少少，就係講緊邊種嘅生化反應咧，就係通常係針對嗰種咧，就係去將一啲冇乜用嘅碳變成為即係譬如好似二氧化碳呢啲咁樣嚇，即係但係變成為一啲真真正正有機嘅嘢，嚇變成為一啲 carbohydrate 嚇，或者甚至乎係砌到一啲 protein。 你唔即係唔好怪我喺度咧，問一個好戇居嘅問題，咩叫有機啊？我驚你。 咁你可以你數落啦，就係、是。有碳有氢有氧砌埋嘅嘢啦，咁甚至乎有埋氮啦，咁你即系碳氢氧氮加埋就基本上系砌蛋白质，碳氢氧咁就系砌到呢一个碳水化合物，咁啊碳同水就 H2O 有 H 有 O， 碳就 C 有 C 有 H 有 O， 咁就系嗰堆有机物嚟嘅，咁如果你净系得 CO2 冇 H 吓，咁啊系一啲即系低 grade 啲嘅嘢啦，咁通常系一啲。有機即係我哋一啲生命反應排出嚟嗰堆廢物，咁啊就係啲 CO2。咁你要去所謂新陳代謝，其實不外乎就係你將其他嘅有碳嘅嘢去轉化咗成為一啲可以長到肉嘅嘢，係咪？即係你肌肉入邊都係蛋白質，你可唔可以將一啲大自然界中嘅碳氫氧氮嚇砌得靚嚟去變成你嘅肌肉呢？咁其實就係呢一個長肉嘅過程，咪新陳代謝一種咯。咁調翻轉，你去將你食落去嗰啲碳水化合物，將佢 break down， 然之後燃燒，變成為能量，你嘅體力同埋你嘅廢物，即係譬如你條蛋白質 break down 就變尿素，跟住你嗰啲糖分 break down 咁啊出翻啲二氧化碳咁樣噴翻出嚟，咁諸如此類。即係呢一啲去長肉同埋去拆肉。去攞能量的過程，其實都是新陳代謝的一部分。 咁換言之，如果我哋用一個好物質的維密嘅瞭解，呢啲只不過係嗰、那個物質的元素的重組嚟 嘅。係係，然之後喺呢個重組過程，咁啱有啲過程就是我哋係攞能量去長肉，有啲過程就是拆翻啲肌肉嚟去攞能量。咁喺身體上面有秩序地進行，咁就係一個新陳代謝的一個作用。甚至乎喺呢個過程入邊，適當地幫我將一啲我唔想要嘅嘢排走咗佢，然之後係亦都識得去揀選我想要嘅嘢嚟去補充翻喺我身體入邊。咁呢個就係維持我哋自己生命 的個。嗱，呢個咧就係成個 tricks 嘅地方，因為點解咧？點解我哋嗰、那個即係特別係喺十九世紀一種唯物主義嘅科學觀，點解會令到我哋好難相信呢樣嘢？因為頭先你睇嗰個過程，佢好似有個意識喺度啊！ 係係係。 即係佢好識揀啊！ 係啦係 啊！呢個一個最難搞啊！因為如果我哋 plant 你識揀嘅話，後面代表好似有個人妻入邊 有個意識喺度主宰住呢樣， 有個人妻喺度砌嚟砌砌啦。 啊，呢啲咧係有毒嘅嘢嚟嘅，唔該你幫我揾個肝度解曬佢，揾到個腎度屙曬走佢咁樣嚇。咁然之後咧，呢啲係我要嘅嘢嘅，唔該我就同我嚇點點。呢啲咧我都想要，但係咧唔該同我拆曬重新砌過我先要嘅。你食一嚿豬肉，你都要將佢拆散咗變翻你人肉噶嘛？如果唔係你又唔通長嚿豬肉出喺你嘅手度咧？係咪先？即係呢一啲咁樣嘅新陳代謝過程，就係你會發覺好即係嗰種複雜程度，你會覺得就係話，咦？似乎入邊好似有一種無形之手， 唔係呢個係最難搞嘅地方。原因點解咧？因為如果譬如話你係又係頭先我哋講嗰十九世紀嗰種唯物主義嘅科學觀咧，佢哋會理解成為應該係一個 mechanical 嘅過程，一個機械嘅過程， 有一種 engineering 喺背後嘅，甚至乎 個意思係話咧，佢係只有一個即係有所謂 algorithm 喺入邊啊， 係 啊，你係一二三啊，咁係咁做嘅啫。咁但係呢個咧。因為個後面嗰個原因就係、是，如果你睇落去咧，你發覺咧，嗰個世界係越嚟越複雜嘅微觀世界。因為當其時佢哋嗰個假設就係、是，我哋由嗰個宏觀嘅世界一路去到微觀世界係越嚟越簡單嘅嘛。但係而家呢個出現嘅情況就係、是。 似乎是越来越复杂啊。咁呢个如果你有复杂嘅，而你又能够做到一个 pattern 出嚟，有啦，咁唯一以我哋嘅常识或者我哋嘅習慣的想法，就是他在後面一定一些類似意識的東西在那裡，那這一關就唯有豬是最難過的， 即我都又用回即都好講到爛了 Richard Dawkins 那些你講過 Blind Watchmaker 樣即你都要懂得將很多不同的零件精雕細琢的零件很有意識地放在一起，才成為一個可以有一個湧現到一個新形態的一件器件出來樣我們人這樣五臟六腑心肝脾肺腎再加上那些循環系統免疫系統消化系統，咁即系点样去咁样砌到啲咁嘅出嚟嘅咧？咁即系好容易令人哋联想到，就系一种有一个演化意识喺背后。 系啊，咁呢个就对于科学家嚟讲系最难搞噶啦，即系除非你要改变晒自己嗰种思维嘅科。 即系，但系我好欣赏就系今次就系话可以凭住一个证据去尝试去反思呢样嘢，就系觉得会唔会其实系连一个好基本嘅呢啲新陈代谢嘅呢系列嘅生化过程都系其实。老即是一早就已经是有准备在这里，就只不过它是迟些才被生命这样东西所以去应用了呢。 是我听到这里其实我还有很多很具体的问题要问陈博士的，不过现在我们第一节回来我就去陆陆续续问这些问题。